是新年到，家家户户皆灯彩，大家欢乐哈哈笑， 大街小巷声鞭炮，男女老少少乐陶陶， 春节里多热闹，唱起歌儿跳起舞，大家同唱新年 心如意， 心